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数十名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的听众齐聚北京图书大厦直播间，与专家学生一起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主题诵读沙龙形式感念师恩，共庆第34个教师节的到来。散文家、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梁恒，配音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王明君老师，先后追忆求学经历，分享了自己与恩师之间的感人故事。作为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品牌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对此次诵读沙龙同步视频直播。沙龙内容经北京文艺广播录制剪辑之后，将在今天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播出。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大型品牌传播活动。今年12月之前，听见经典诵读沙龙将以每月举办2次的频率，以不同主题走进特色书店、艺术园区、阅读空间等等，让经典的文字在诵读当中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本月21号，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昨天，《诗经》特种邮票首发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发行的《诗经》特种邮票1套6枚，采用套票板章设计形式，选取了《周南》《关雎》等影响广泛、知名度高的代表诗篇。以艺术滋养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18中国北京演艺博览会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包括展览交易、主题峰会、剧目展演等板块，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演艺行业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演艺产业领域的引领作用。本届博览会首次免费开放公众互动体验展区，儿童音乐剧《彼得与狼》、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等演出将轮番上演。戏剧演艺专区推出了中国戏曲地图 H5 版本，公众可以通过手机为家乡戏点赞，同时点播唱段。此外，展会还设置了儿童演出体验区、多媒体模仿秀场、动漫演艺区等特色板块。继《让我牵着你的手》之后，蒋雯丽和央华戏剧再度合作，带来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蒋雯丽和刘军联袂主演，本月14号到16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西城区举办的第16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昨天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音乐厅鸣锣开场，经过前期的初赛和复赛，有500多人进入决赛，按照生旦净丑现代5个组进行比赛。故宫博物院近日宣布，将研发具有内容版权特点的自主知识类文化创意产品，今年年底将发布第一款黄金产品乾坤吉祥珠，在建设银行渠道发售，以文化活动加产品上线的新方式讲述吉祥珠背后的故事和故宫文化内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作为收藏爱好者呀，我想可能您会经常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获得与日俱增的各式古物藏品，在斋室灯光下独自把玩，从中领略鉴赏的愉悦，是坐拥奇珍秘不示人，享受独有的自我陶醉，亦或是期待成为声名远播的大鉴赏家，获取藏家众星捧月般尊敬的荣耀？也许是，也许都不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啊，收藏之路其实充满苦涩，只要您一不留神踏上了收藏这条不归之路，你便注定从此心灵备受欢乐与痛苦，兴奋与焦虑，得意与懊恼的无尽煎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具有极大的魅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座永不枯竭而又充满诱惑的宝藏，又是一道布满棘刺和陷阱的深渊。深入其中，无论你如何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会感受知识的贫乏和浅薄；无论你自信眼力如何过人，在浩如烟海、五花八门的历史遗存面前，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无助。即便你富甲天下、身拥千万，当你投入收藏的时候，也常常会感到囊中羞涩、捉襟见肘啊。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收藏颇丰，并且呀，他把自己收藏的酸甜苦辣都写成了文章，在他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当中啊，这很多案例、很多故事都值得大家借鉴。我想您如果听过我们近期的节目，一定已经是有所了解，也有所收获。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是收藏爱好者之间常有的事儿。要是双方藏品的价值大体相当，做到互惠互利，作为当事者不仅要明了对方藏品的价值，更要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价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80年代初，张用秀偶得一件日本九谷瓷狮子。因为张用秀对洋古董不甚了了，在不了解日本瓷器的行情情况下，总想把它倒出去，或是换一件张用秀所感兴趣的物件。一天听贩子大佬陈讲，家住在和平区的一位藏者李某专爱玩洋玩意儿，并且愿意用他自己收藏的中国古器物同别人交换洋古董。得知这一信息，张用秀急于与李某见面，在大老陈的引导下，张用秀带着那件九谷瓷狮子很快就来到了李家。李某却有不少洋古董，迎面的欧式古典家具上摆放着西洋的瓷盆，还有日本的磨料花瓶， 带珐琅的鎏金自鸣钟等等。房屋的另一角落有几只绿釉罐，及陶灯、谷仓等中国古董器物。绿釉罐乃中国汉代之物，年代久远，气量又大，张用秀尤为的喜欢，当下便与对方达成了用九股瓷狮换一只汉代绿釉罐的协议，瓷狮留给了李某，张用秀抱走了绿釉罐。客观的讲，汉代绿釉罐对张用秀个人只是喜好，但就经济价值而言，远远不及他的那件九股瓷狮子。据玩洋古董的朋友说，日本九股瓷的重彩描金技艺非一般瓷窑所能比拟，百年以上的九股瓷器品相特殊的，不仅在日本视为珍品，在中国也颇为值钱。张用秀在95天津秋季艺术珍品拍卖会上亲眼见到一件高31厘米的日本九股瓷狮子，标价竟达3万元，而一件汉代绿釉罐最高也只能卖到几千元。现在看来，先前那场交易显然是一种缺乏成熟思考的得不偿失的盲目行动。有一度，张用秀看准木佛的收藏投资潜力，经常在古物市场选购木质佛像。有一天，一个30多岁的汉子注意到了张用秀的行踪。他见张用秀与一个摊主洽谈一件出自山西的木雕佛像而未能成交，悄悄地对张用秀说：哎，我们家木佛是唐代的，比这儿的好多了，我不便往外拿，您可以到我们家看看。还说您在这儿买东西买不到好的。张用秀便信以为真，鬼使神差的随着他来到了一栋楼内。他打开房门，屋内果然立着几尊木佛，初看感觉木佛很新，更不像唐代之物，但对方一再诉说其流传经过，说他父亲当初干这行极有眼力，木佛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经不住这番巧言诱惑。张用秀居然被蒙住了眼睛，连木佛的造型以及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木质变化及包浆这些鉴定文物必须考虑的因素全都给丢了，竟然花了400块钱买下了两尊木佛。一出楼门即意识到自己买的是假货，但张用秀一贯遵循买货凭眼力的原则，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抱着两尊新仿的木佛头也不回地走了。事后张用秀虽然多次在古物市场与那个家伙相遇，却始终没有追问他向自己受委的事，只当花钱呢买个教训了。这件事儿让张用秀领教了售假者的一种骗术，张用秀管这种骗术啊叫勾引术。玩这种把戏多在古玩市场转悠，当窥知有人对某一类古玩求购心切的时候，常以家中藏有珍品的谎言勾住对方，骗取钱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就算是在古玩城或是古玩市场上，藏友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免于上当。所以啊，有资深藏友还写下了自己很多心得，其中一点就是不要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更不能相信贩卖者的花言巧语，一定要有自己的鉴定原则和办法，特别是非常漂亮的东西要认真仔细辨别真假，防止上当。此外呢，也不要玩命的收藏，导致收藏的雅兴和乐趣全无，太看重利益，投资过多啊，要坚持量力而行， 不要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购买古玩，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收藏啊还忌讳三心二意，永远跟随潮流，没有自己的想法，看见什么火就收藏什么，其实最不可靠。要坚持长线投资的原则，买到好东西不要随意放弃，要稳得住东西，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收藏，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您得记住，等待便是金钱，这耐心便是财富。那么在张用秀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当中啊，就有很多案例，很多故事都是值得大家吸取教训的。下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90年代中期正是铜墨盒的购藏机遇，瞅准这个机会，张用秀开始收存铜墨盒。张用秀购藏铜墨盒颇为投入，既追求广又讲究精，只要是有一眼的该破费就破费。2年的时间，张用秀收买储藏铜墨盒30多个，其中有几件很有意思，一件是光绪年间制造的白铜墨盒，连盖上下共4层，分别呈墨汁、印泥和图章，这是张用秀从经营字画的王某那里花了1500元买的。另外一件是15厘米见方的大墨盒，盖上刻有宋玉丰富全文，书法工整而遒劲，是张用秀从画家张某处花1000元买的。还有2件是张用秀在地摊上从一个东北小贩手里买的，一件上有毛泽东头像，出自解放区，一件上有蒋介石头像，出自国统区。巧合的是，2件墨盒铜制一样，大小相同，而且都是用腐蚀的方法制成的。此外还有镌刻有陈师曾、姚莽父齐白石绘画作品的铜墨盒，亦十分的难得。以上藏品本应妥为保存，但1996年伴随着古董买卖的热络，张用秀对古玩收藏也浮躁起来，突然心血来潮，总想把自己的藏品卖出去，然后倒出钱来干别的，于是乎对自己苦心收存的铜墨盒萌生了倒出去的想法。此时北京一收藏者欲一次购求一批系列藏品，正好相中了张用秀这30多只铜墨盒，得知这一消息，张用秀就一件不留的全让出去了。没过多久，往常不大被人注意的铜墨盒不但价格飙升，而且日趋渐少，大量仿制品接踵而来，刚出厂的新墨盒闪亮登场，充斥着市面。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铜墨盒名品精品在古物市场几乎绝迹，稳不住神，沉不住气，也是收藏爱好者容易犯的毛病。辛辛苦苦的零存，大大方方的整卖，现在回想起来真让人心酸。个人藏品不是不可以卖，但非得卖那些铜墨盒究竟是为了哪一端呢？那就只有问张用秀自己了。1997年的一天上午，沈阳道古物市场一位老农的地摊上摆着几件瓷器，其中一件是撇口观音瓶，瓶高约40多厘米，豆青底子，中间部位绘青花人物，3-4个人围着那地摊，议论的焦点集中在那撇口观音瓶上。一个中年男子说，哎，这瓶子看来啊是清朝民窑的东西，按说1000块钱不贵。另一个男的说呢，哎呀老先生啊，我是开店的，您再让个价800行不行啊，我放在店里卖多少也得见点利儿啊，要不我就赚不着钱了。张用秀在一旁细看那个瓶，青花人物很有康熙年间的味道，而且工艺较为复杂，品味也不低，既然开古玩店的人都递了价，此瓶必有收藏升值的潜力，这瓶1000我要了。那自称开店的男子刚刚把这瓶放下，张用秀就将他提起来，撇口观音瓶被张用秀买走了。瓶摆在居室，总觉得有些火气，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还有一点就是不趋炎附良的原则，不要总是跟着别人一样搜寻相同的艺术品。这就要求做到啊，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在收藏当中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另外，更不能人云亦云，过于相信别人。那么在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收藏家藏本手记》一书当中，也有这样的打眼案例。下面就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他继续为您讲述。 有段时间，张用秀特别痴迷于中国古典家具。刚刚起步的时候，张用秀还不懂如何辨别木质，对确定年代、识别新旧也处在朦胧之中。于是张用秀就放心大胆地委托一位在岩谷斋文物店补差的看大爷帮忙代买。据说这看大爷是老古玩行的人，眼力还不错。退休以后呢，给文物店收古玩当参谋。张用秀先是请看大爷帮忙买一对清代红木的椅子，时隔不久便拉来了一对大号直腿的蝙蝠如意太师椅，上边嵌有螺钿，亮晶晶的，正寄放在岩谷斋的里间。看大爷说：“哎，这是对旧椅子。”张用秀问：“是何种木质啊？”看大爷含糊其辞地说：“这红木的吧。”张用秀又问多少钱，看大爷说4200。张永秀很高兴，马上取出钱交给了看大爷，将椅子拉走了。事后杨果斋另一位补差的大爷高某悄声地对张永秀说：“那椅子不是红木的，是糙花梨的，罗垫是后配的，还有那4200元他和老板各100，事后你买东西可得多加小心呢。”张永秀这个人总把人往好了想，又极少有防人之心，认为人家帮忙得点好处也是应该的，而且那椅子4000元也值。对高大爷的好言相劝，张用秀始终没装在心里。半年以后，张用秀又向看大爷提出打算买一张旧红木的写字台，看大爷满口的答应。时间不长，字台就运来了，还是镶嵌的，木头表面发黑，抽屉板上涂有黑墨。张用秀觉得这东西不太对劲，但既然来了还是得要，这次要价5000元。字台摆在家中，偏巧有位懂家具的朋友到张用秀家串门，看见张用秀的古典家具，告诉张用秀那字台也是糙花梨的，而且是新做的，外表是用墨汁做的旧，出自霸县农民之手，并且对张用秀说， 像您这种文化人不能留这种东西。张云秀一气之下，将椅子和字台低价转让给北京的一位老板。张永秀在几年前的一天，在友谊商店见到一个清代的方桌，标价3000元，自觉东西不错，价格也合适。当天下午带着钱到阳谷寨古玩店约了一位朋友，准备让他帮忙过个目，适当在压压店，而后将其买下。正要搭车去友谊商店，一位40多岁面部臃肿的胖男子推开了阳谷寨的门，问收不收宝石，边说边打开布包，一堆亮晶晶的宝石戒面展现在了众人面前。胖子称： 嘿，这些宝石啊，可是直接从云南进的，东西也不错，价钱好商量。 那个时候，张永秀对宝石的知识极为的缺乏，对如何辨别真伪，怎样划分等级及行情一无所知，只知道宝石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且有几分神秘感。仅凭这一点，张永秀竟然对那些宝石界面动了心，问了问店里的看大爷，看大爷用放大镜看了几围，说东西不假。于是张永秀还有店里的几个人开始与胖子谈价。谈妥以后，张永秀先是花了1000元买下了10枚蓝宝石，之后还不甘心，担心胖子走了而错过买便宜货的机会，又倾囊而出，将余下的2000元买了12枚红宝石和8枚翡翠。钱花光了，友谊商店也就去不成了，那桌子不久就被别人买走了。30枚戒面到手，触发了张永秀对宝石的钻研。这一钻研，张永秀很快就发现那次买宝石其实是上当了。首先，宝石除了天然合成之分，还得讲究质量跟等级，质量不好，即便是天然的也并不值钱，甚至根本就不值得去镶。张永秀买的那些红蓝宝石虽非人工合成，但瑕疵太多，颜色和透明度极差，有的还有裂，是上不了正规珠宝店的等外品。其次，翡翠有 A 货 B 货之分， B 货虽是翡翠，但是被人工染色的，其价值无法与 A 货相比。张永秀买的8枚翡翠戒面全部都是 B 货，几年后就褪色了，加在一起也卖不上200元。 A 货和 B 货的区分，别说是用绿色镜一看就可分明，稍有经验的人用肉眼都能辨别出来，而张永秀当时却是那样盲目和无知。搞收藏的人常说一句话，叫做花钱买教训，这件事儿让张永秀痛心，又令张永秀奋起。打那以后，张永秀不但不再做那种搞不清楚就急于投入的事儿，而且通过书本实践观察不断增长宝石鉴定的知识，如今自己的水平虽然不能与专业人员相比，却也敢说是珠宝界的半个行家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很多资深藏家的心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的资深藏家就说，不要想着什么东西都收藏，要专攻一项，精通一项，否则呢，很难在收藏界找立足。收藏门类过杂、过多都不太好，鉴别难，行情也难把握。此外，不要想着一口吃一胖子，在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啊，可以暂时放弃鉴定难度大的艺术品，从易到难慢慢的积累。当然要搞明白收藏里的门道， 还要活学活用，在学习当中实践，在实践当中学习，多学多看多实践，虚心学习，随时请教，特别注重多看实物，把真品的器型、釉色、包浆、画工、工艺等等看熟了，牢记在心，鉴别的时候才能做到心中有底。虽然也说了这些心得跟经验，但是这个可不是收藏界的金科玉律，只能说呀是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尤其是对于收藏新手不犯原则性问题的错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那么在张用秀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当中，还有很多案例，很多故事都值得大家吸取教训。下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练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995年的夏天，经王某介绍，张用秀来到了一个姓甘的贩子家。这贩子呢，以买卖字画为主业，兼卖瓷器杂项。他取出几件东西给张用秀看，有印盒、铜佛等等，张用秀都不感兴趣，唯有一件记红釉瓷盘引起了张用秀的注意。盘子的直径约18厘米，内外均是记红釉，颜色深沉，底部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一看就知道是乾隆官窑的瓷器。这贩子说最低要卖6500，张秀当时没有表态，只说等等再说。回到家里，张用秀从嘉德95春季拍卖品图册中看到一件乾隆记红釉的瓷盘，尺寸釉色与姓甘那贩子那件完全一样，底价却标明为1.7万元。得知这种情况，张用秀心里有底了，以为那贩子要的价钱并不高，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说那件记红釉盘子我要了。记红盘子买到手以后，恰逢天津天宝艺术品拍卖公司征集拍品，张用秀便拿着去拍卖了，底价定在1.3万元。哪知拍卖的时候竟无人举牌，事后告知拍卖公司把底价降到1万元，再去寻求买家还是无人问津。张用秀又将那盘子送往古玩店，跑了一家又一家，都说记红盘子没假，确属乾隆官器，然而想要卖1万元是绝对不可能的。半年过去了，有个投资古瓷的大款打算买几件官窑的瓷器，张用秀通过拍卖公司将记红盘拿给他看，他连6500元都不接受，最后勉强出6000元将盘子买走了。这件事给张用秀的教训是什么呢？拍卖图册标价只能做参考，不能作为投资古玩的依据，单色釉瓷器即使是官窑的也并不太受藏家的青睐，不要小看贩子对行情的把握，想从他们那里获利可谓难上加难。 其实啊，天津藏家张用秀这也有捡漏的经历。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继续讲述张用秀的一个捡漏故事。 有个星期日的早晨，很多行里人都在古玩市场抓货，一个30出头的天津人夹着一函线装书，书名《芥子园画传》，全书共13册，包括初级、二级、三级、四级，白纸木板彩色套印，有梅兰竹菊等画谱及绘画技巧，印刷颇为精良，此书所价4000元，但因多数在场者对版本不在行，不敢递价。只有两位西装革履的人对全书细加审视，一个先将书持在手里，给价2000元，对方不允，加到3000元仍无卖意，只好把书送还。另一位立即拿起来说：“我给3500。”对方还是不肯。此时张用秀正好在场，只是未能插嘴。然而就在他们俩翻书时，张用秀在一旁已经看出了这书的价值，这是一套十分珍贵的清代乾隆版初印本，当时心里头急得真想把那书夺到手里， 但古玩市场有约定俗成的行规，再好的上品一人持在手，四周人只能静观，不得喊价抬价，等人一放下，第二个人才能持物在意。张永秀耐心地等待第二位西服革履将书放下，然后又从主人手里接过那书，询问最低多少钱出手，对方仍坚持非原数不卖。张永秀便不加思索地取出了4000元，当即买下。转天一早，张永秀乘车到北京古旧书店收购部，以6000元的价格被书店收购了。张永秀对这件事儿能当机立断，主要取决于三点。第一，是张永秀对古籍版本比较熟悉，懂得一些版本的知识，知道乾隆彩色套印芥子园画传珍贵，非一般书籍可比的。第二呢，是行情明白，不仅对古籍版本特别是彩色套印书籍的行情了解，而且对乾隆版芥子园画传本身的售价也很清楚。记得1995年嘉德公司有一套13册的芥子园画传乾隆刻后印本，标价都在7000元至10000元。张永秀买的那套是乾隆原版初印本，才4000元，这样的机会他怎么能放过呢？第三，那是反应快。张永秀买此书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在千元上下过于计较。如果张永秀犹豫不定，很有可能那书啊，嘿嘿，就被别人买去了。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卷空白心焦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小时中年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更变回味